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大家好，欢迎来到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8月1号的时候，书洞收到了这样一张小纸条，两位老师你们好，如果抽到我的话谢谢，我现在有点烦，之前我也做过心理咨询并没有解决，还是这样，在这儿说出来，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选中我的纸条帮我解决呢？婚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呢？结了婚并没有让我开心，反而把我的生活水准拉低了好多。我自己有车有房，他现在在我家里住，平时也开我的车。结婚只是之前一起吃了几顿饭，然后他和他家就什么也没有，就结婚了。我37，他35，因为岁数大，我更着急，都不计较的结婚了。结婚第二天，我用我妈给的嫁妆钱帮他还账。结婚快2年了，吃穿用度都是我花。2年里赶上疫情，他工作一共不到7个月。累的活不去，钱少不去，能力还没有，所以很难找到工作。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听着还可以的工作。他的父母也是那种不上进的性格，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在农村才57岁就都不出去工作了。说他父母不对，只是想说觉得他是继承了他长辈的性格吧。之前我总觉得自己很憋屈，想通了也就不计较他以前了，可是现在还是如此。想要孩子吧，他烟酒饮料一个都不戒，他觉得这些已经比以前吃的抽的少了就可以了。我自己身体上的一些问题，为了要孩子我都忍着，但是他连烟酒饮料都忍不了。哎，好累啊，我的婚姻有什么意义呢？现在我都39岁了，还是很幼稚很丢人，而他更幼稚。要是问我在婚姻当中留恋的到底是什么，也许是脾气好吧。他嘴上说会做家务，但有的时候做，有的时候又是因为玩手机把家务都丢给我做。我都这个岁数了，离婚了找更不好找吧。下一个会是什么样的谁也说不好，我能图上他什么呢？真烦，结了婚就在犹豫烦闷中，到底为什么呢？好累，但有时我又用聊胜于无来安慰自己，实在是太累了。虽然他自己可以用聊胜于无来安慰他，但如果我们对他说聊胜于无，你觉得这句话他能够接受吗？来问问汪冰老师。 我想对题主来讲，他还是希望证明一件事情，自己的坚持是有价值的。毕竟在这段婚姻当中他投入了很多，忍耐了很多，同时他也评估了一下，如果离开这段婚姻，下一个选择可能更困难。但是在这样的境况当中，我觉得题主现在最让人感到心疼的是他对自己的态度。实际上他的这段婚姻对对方来讲可能没有那么痛苦，但是却让他非常的痛苦。 所以从好的方面来说啊，就是我们不妨站在他先生的立场去想一想啊，这个婚姻对他来说可是蛮不错的呢，不光是有了自己的小家，有了房子，还有了车开，日常的吃穿用度啊，也可以由自己的太太来承担，而且结婚了，一下子太太还帮他解决了经济上的一个小小的危机，所以呢，他可能是觉得很幸福呢。但与此同时，太太的心里却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要找他呢？可能想来想去，唯一的好处就是，对方的脾气还不错。可是我就想问一个问题给我们的题主啊，难道你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还会对你自己发脾气吗？就是如果你一个人的话，如果你自己能够善待自己的话，又为什么要来找另外一个只是看上去脾气还不错，就是看起来不会有什么家暴危险的这样一个伴侣而已，对你来说就足够了吗？或者说你已经 解决了单身的问题了啊，这个对你来说是缓解了人生的一大焦虑吗？但我看你人生当中的焦虑是源源不绝呀。其实人生可能本来就是这样，苦乐交融的，是苦乐参半的。如果现在问你，你希望婚姻能够解决你人生当中的怎样的问题？你希望婚姻当中的理想状态是什么？你能说出来吗？还是仅仅是一个一个去完成你人生当中所谓的那些既定目标？比如说现在结婚这件事情你已经打了勾完成了啊，下一个又该是生孩子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又怪你的先生不配合你。如果你还沿着原来的路走下去，你猜你的心情和未来的情况会不会变好呢？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就是题主在跟我们描述婚姻的时候，你讲到了你为什么要结婚，对当时你来讲理由很充分，但其实今天你才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在结婚之初就问自己，当时可能对你来说的意义就是思佳刚才所分析的，你要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痛点，通过婚姻来解决问题，却没想到婚姻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我想在很多时候我们人生都会出现这样的行为，以为通过一件事情可以把之前不愿意面对的所有问题都通通的解决，可是事实上发现你不愿意面对的问题早晚还会像回旋镖一样再次回到你的身旁。所以提出我想在这段婚姻当中你对你的先生非常不满意，但是倒过来其实我们还是提醒你应该看一看在这段关系当中你对自己有哪些觉察，你又能为自己做些什么。至少像思佳刚才所说到的，不要在你的先生没惹你的时候你不断的伤害你自己，特别是当你寄托有一个完美的未来和完美的时刻可以将一切问题都解决的时候，这可能对自己的伤害更大。为什么？因为你可能会认为他不对，所以你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麻烦，或者你没有做到，出现了很多的自责。其实有的时候一个让我们不满意的配偶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评价，我们会不断的后悔，进而将对方当作引起我们后悔的原因。 对，所以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在于现在你肯不肯为你自己的生命负责。在之前呢，你曾经想用选择一个人不挑拣他啊，然后就和他结婚这件事情似乎呢是来成就你自己人生的这个幸福，但实际上只有当你肯真正的对你负责，就是你去睁眼看一看这个选择当中究竟是他在结婚以后变坏了，还是说实际上你就是选择了这样一个伴侣。这个世界上可能像他这样的人有很多啊，他真的是不算太差，比他更差的即使是住你的房子花你的钱啊，开你的车，然后他还酗酒使用暴力等等等等，还有很多。但是这谁会选择这样的人成为伴侣？谁会邀请他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啊？这到底是不是你自己的选择呢？不是说你选择你就应该认，而是当我们看清了这一切，其实最初发起的人是我们，我们也才能够认为自己有力量啊，能够改变这个选择，或者是改变我们人生的某种轨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以一本书的内容来回应你的提问。这本书就是 Saving Your Marriage Before It Starts， 让婚姻赢在起跑点，婚前婚后要了解的七大问题。今天为你读出的这个章节，消极思维的影响力。大多数消极思维的人都认为，如果他们有另外的工作，住在一个好的地方，或是与另外的人结婚，他们就会变得积极。但是快乐不取决于好的状况，一个没有积极态度的人总是没有积极的态度，这和他住在哪里或与谁生活没有关系。受习惯的影响，我们每个人要么倾向积极，要么倾向消极。我们的环境会受天气等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的态度不会改变。消极思维的人以现实理性决定自己的态度，积极思维的人却越过现实的问题看到新的可能性。就拿罗恩和斯科特来说吧，他们都结婚三年，都有好的工作，好的住所，参加同一个教会。罗恩基本上属于积极思维的人，他尽可能正面地看待事物，允许妻子有人的弱点，不用完美的要求去衡量别人。他的生活不是没有失望和问题，但是问题并不妨碍他享受婚姻的快乐。相反，斯科特基本上属于消极思维的人，在婚姻中他是法官， 判决一切不可避免的婚姻关系弱点。他的谈话充满着对生活的负面抱怨，他与妻子几乎准备离婚。当然，最初斯科特并不是这样的人，他也是属于我们称之为积极倾向的一类。在蜜月期间，伴侣的所言所行都被赋予正面的理解，他做的都是对的。但是当婚姻出现困难时，正如所有婚姻经历的那样，失望与沮丧让他下滑到负面的思考方式，作为结果，他用消极的态度对待妻子所做的一切，现在他做的总是不对。对于罗恩和斯科特来说，生活基本一样，为什么他们的态度却如此相反？斯科特的问题不在于他的境况，而在于他看待境况的方式，甚至最小的错误也经常被他放大为最坏的问题。举例来说，罗恩不会因为妻子没有向他表示热情而责怪他，而斯科特的头脑里却可能会蹦出很多负面的想法。他根本不关心我。罗恩和斯科特的现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他俩的视野却差别很大。负面的解读一定会削弱婚姻的快乐。当配偶做一些令我们不喜欢的事儿时，应该怎样培养我们正向的思维和积极的态度呢？答案是，我们要对自己的感受负责。记得有一次，我满怀激情地回家，期待与乐斯分享一些好消息。现在我记不清消息内容了，但是还依然记得他当时的反应，不冷不热。我希望他能和我一起分享喜悦，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他没有。你让我很难过，事后我告诉他，但事实是他没有让我难过，是我让自己难过。这听起来有些奇怪，但这是真的。在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乐斯没有分享我的喜悦以前，我就已经单方面做出了负面的结论。他根本不在乎我今天遇到的好事，他只对自己感兴趣。其实那天乐斯因为工作不顺利而情绪低落，也认为我根本不关心他，只对自己感兴趣。从那以后，我们俩都尽量遵循没有错误不要责怪的态度。这使我们双方停止对彼此的负面评价，也记住没有人能使另一个人不高兴，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态度负责。和其他人相比，维克托·弗兰克的例子最能证明人类具有胜过环境的影响而保持正向思考的能力。当他被希特勒盖世太保逮捕关押在集中营时，他是奥地利维也纳犹太精神科医生，年仅26岁。集中营的日子漫漫难熬，他一直在焚化炉边工作，烟囱里冒着浓烟，那是他的父亲、母亲、姐姐和妻子被焚烧的地方。每一天他都期望能在汤里喝到几片胡萝卜或麦豆。在寒冷的天气里，他比平时早一个小时起床，用碎片布包缠他的脚和腿，以抵御东欧地区冬天的极度寒冷。当维克多·弗兰克最后被审问时，他光着身子站在闪着强白光的房间中心，而穿着锃亮皮靴的士兵来来回回地在光的投影暗处踱着步。他们长达数小时地用拷问他，企图用能想到的每一个指控的谎言击垮他。他们已经夺去了他的妻子、家庭、文章、衣服、婚戒和每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在这连珠炮式的审讯中，弗兰克的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他们拿走了我所有的一切，但是拿不走我选择自己态度的力量。庆幸的是，大多数人不用面对像当初犹太人面对德国纳粹的那种毁灭性的境况。但是帮助维克多·弗兰克从死亡集中营里得以存活的原则，即自主选择自己态度的原则，可以被运用到任何地方的任何境遇中。许许多多的夫妻失去了婚姻的快乐，只是因为其中一方形成了消极的思维定式，总是责怪配偶的行为，这是婚姻中人们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在辅导中，我们经常听见这样的言论：他的话刺伤了我， 或者他让我生气。在现实中，他人的评价与标签不能伤害人，也不会使人难受，唯有自己能使自己难受。当然，对不喜欢的事而言，难受是我们的一种自然反应，但是这种反应也可以发展成为正向态度的触发器。当认识到快乐的控制器在于我们自己，而不是外界事物后，我们就能重新解读令自己难受的事情，发展出积极的态度。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练习，就是避免责备的游戏，对自己负责而不是抱怨别人，这一点对解决婚姻中的不愉快很重要啊。据说是这样的，不知道这一章节的内容以及附在后面的这个避免责备的游戏小小的练习会不会对我们的题主有所帮助呢？来问问王明老师。 其实在听思佳朗读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思考啊，对题主来说，这些文字当中可能会有价值的部分是什么。第一个，我觉得我们的题主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想控制对方。既然我们都想要孩子，你能不能够不吸烟，没有不良的嗜好，这样我们才能生育一个健康的宝宝。但是在对方看来，他做的已经足够多了。所以当你认为你的标准是合理的时候，其实对方可能也会觉得你对他的期待远远超过了他愿意配合的程度。也就是说，你觉得自己是不过分的，但他觉得已经是过分的。当你想要控制对方来达成自己的愿望的时候，你一定会非常的愤怒和挫败，因为对方不听你的，然后进而可能会解释为他不够爱你。但是爱一个人的表示是不是要牺牲自己所有对自己生命做决定的权利呢？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够听到在这篇文字当中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对别人是没有办法有控制权的，我们要为自己的感受负责。所以题主能为什么负责呢？第一个，能为你的期望负责吗？就是说你能不能够控制住一下对他的期望。如果控制不了的话，你能自己满足自己的期望吗？其实刚才思佳已经说了，在婚姻当中你有快乐和开心的时候吗？现在我比较担心的是，你的先生挺能自得其乐的哈，反倒是你是不是每天都容易愁眉苦脸的在这个家庭当中生活。当你觉得你的愁眉苦脸都是因为对方的时候，其实对方可能也会觉得挺委屈。就像刚才这段书中所描述的一样，人让我们难过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由我们的理解或者我们的允许。所以说到这里，如果你控制不了对方，如果你也控制不了对他的期望，你能不能先主动去满足自己对生活的期待呢？ 但是这本书里头，我觉得有一个前提条件，不知道我们题主是否也和这个书中所描绘的这些夫妻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他们的结婚还是因为彼此相爱啊，选择了对方。也就是说，至少在恋爱时期，包括书中举的例子，这个斯科特啊，他们在度蜜月的时候，他还是看着太太处处都好，处处都顺眼的。所以呢，我想问问我们的这个题主有没有那个时间啊？在你的眼中，你的先生是有吸引力的，曾经是有吸引力的，或者他做过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他是一个值得爱啊，是值得成为你的人生伴侣的那样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基点，虽然不是在人生处处它都能绽放光芒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连一个情感的最基本的基础都不存在的话，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题主啊，处处为自己的态度负责，不要去控制对方，恐怕就非常的困难了。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结婚啊，现在已经39岁了，觉得婚姻并没有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好，所以一个劲儿的问我们，那我为什么要结婚呢？但是如果我不和现在这个令我不满意的先生在一起生活的话，那下一个会好一点吗？如果你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你自己的生活的话啊，那无论是下一个先生啊，还是生活接下来的很多事情的选择，可能都不会变得比以前更快乐。所以你要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取决于你自己的态度和选择。 嗯，你刚才说的话呢，让我想到了之前也有人说过哈，说人如果不能够独立的面对生活，那你就不太能够确定走进一段婚姻，你究竟是因为这段婚姻能够让你感到幸福，还是你恐惧一个人面对自己的生活。其实题主的来信当中我读到了，就是我如果离开了这段婚姻找不着下家，那样的生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婚姻对你的意义一定是承担了一部分一个人面对生活时候的压力和挑战，这可能是很多人进入婚姻时候一个重要的期待。但是我们在节目里也经常说，如果你没有做好一个人面对的打算，那两个人的生活有可能对你来讲是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即便是两个人的生活，也有一个人需要去面对更大压力的时刻，也有对方不能照顾你感受的时刻，也有婚姻经历低谷的时刻，这个时候你都需要自己去为自己努力。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题主还有一个小小的 bug 啊，我不知道你自己意识到没有啊，你老觉得往这个婚姻里不断的添加一些东西会不会让情况变好？比如说两个人生活的不好，那我们要个孩子吧，那反正也到了年龄，年龄也这么大了，要一个孩子会不会更好呢？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啊，在家庭当中再邀请到一个小成员进来，又会由此衍生出很多的事情来，比如说经济上的压力，比如说关于这个孩子未来的方向、教育方面的种种的问题。你们两个人现在连你们自己面对的这些分歧都还处理不了，那在将来在宝宝的问题上，如果再出现更多的不满，你如何去面对呢？你能处理得了吗？还是你认为只要有了宝宝一切就都好了，不会出现原来的那些问题呢？所以这一切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认知啊，你是如何去看待这些问题的。 嗯，就像刚才思佳指出的哈，这位朋友在之前选择婚姻的时候，我感觉多少也有点用一个问题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的逻辑。而生育子女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看出你们做好了准备，不光是情感，也包括你们的现实生活层面。所以带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貌似可能会引发一连串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说孩子的健康或成长问题，而是新生命的到来会对夫妻关系产生格外的重压。比如现在家务你们已经出现了心理失衡，那将来为孩子负责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的分工，其实是以现在的家务分工为基础的。如果没有想好这些，只是觉得再添一个选项，再多做一件事情，就会把前面的问题都解决，那就等于没有准备好认真面对前面的问题。说到这儿，如果你的婚姻真的对你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能够看清楚自己，能够知道自己如何更好的面对这个世界，更好的面对自己，可能是这段婚姻对你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嗯，有的时候这位朋友可能把生活、把家庭，或者说把幸福这件事情都看得过于简单和外在了。比如说是不是两个人就会比一个人更幸福一些？到了年龄结婚就会比单身更幸福一些？这就好比就是像过去啊，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家里有几大件儿都添上了，都有了啊，有大衣柜，有小衣柜啊，有什么书桌啊，这些东西都有了。我实在是不知道那几大件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洗衣机、电冰箱，这是不是就幸福了？你觉得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否在一个空房间里摆上了这些东西就能让人感到幸福呢？这是一个也是需要你自己去问自己并且给出答案的一个小小的练习题。如果你想好了，就再给我们写信吧。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感谢汪冰，也感谢各位的收听。过一会儿是好书慢读，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hundreds of miles, still have so far to go, till I can make you show me that I don't have to keep talking. I don't have to keep walking.Here with you, let me lay where I'm safe. I don't want to run anymore. I don't want to be the secret you keep. I don't want to hide anymore. I want you. I choose you.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名字叫《小豆豆动物剧场》，来自日本作者黑柳彻子写的，南海出版公司。我们翻看这本书，先来对作者有一个简单的了解。黑柳彻子是日本的著名作家，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代表作《窗边的小豆豆》1981年出版之后，被译成33种文字，在全球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984年，联合国官员在读完英文版《窗边的小豆豆》后，认为再也没有比他更了解孩子的了。《窗边的小豆豆》在我国出版后销于300万册，被众多媒体评为世纪最有价值图书，连续7年高居我国畅销书排列榜之列。本书是黑柳彻子在1977年至1983年发表于故事特辑上的动物照片及有关动物的小故事的合集，其中涉及企鹅、大象、狮子、熊猫等几十种动物，展现出黑柳彻子对动物的无比喜爱之情。本书中的照片均由黑柳彻子深入动物园或在旅途中亲自拍摄，虽不是专业摄影作品，却具有独特的视角，关于动物的小故事也趣意盎然，展现着黑柳彻子一贯的温馨谐趣的风格。那刚才呢，这是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对于作者黑柳彻子的一个介绍。我们再来看翻开这本书的第二页，有作者写的一段话。 这是我拍摄的动物照片，以及我对动物的感想。我承认自己大概掺了主观感情进去，我把动物的照片和趣闻轶事合在一起，希望能让您感到有趣。我的摄影资历并没多么了不起，大概有25年吧。我第一次拍摄动物是15年前给伦敦的大熊猫拍照，那张照片在一家摄影公司的比赛中获得了金奖。那之后我还得过少数几次奖，就这样一直拍摄到今天。不过如果把我的照片当作摄影来看，他们实在登不得大雅之堂，这一点我也心知肚明。但我喜爱动物，觉得任何动物都是美好的，所以我拍照时总是心情愉快，而且我一直希望拍下动物最出色的那一面。如果诸位能够感受到我的这种心情，我会无比欣喜。我将本书取名为《动物剧场》，是因为动物们虽然不会像人那样为了迎合观众而表演，可我们在看他们时却总忍不住拍手称赞。这里面有喜剧，有悲剧，也有诗句，而且动物们还让我们充分体会到了戏剧中必不可缺的要素——意外性。我们不知道下一瞬间会发生什么，充满了期待，因此我便取了这个书名。好，开幕的铃声响了。好，那我们就跟随着作者来看看第一个动物是谁呢？熊，我心爱的熊。小时候在我入睡之前，爸爸总会为我读一本书，那就是小熊维尼。我有一个小熊维尼，他和我一般大，我总是拖着他走，所以他的耳朵最先被揪掉了。战争越来越激烈，爸爸也入伍了，我们收拾行李逃往疏散地。小熊维尼太大了，带不走他，于是我把小熊维尼端端正正地放在爸爸专用的椅子上。在东京的最后一次大空袭中，我的家烧毁了，小熊维尼也烧掉了。有一天，常年在德国学习音乐的弟弟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姐姐，我一直盼望看马戏表演，这次终于如愿以偿。可是这家马戏团很奇怪，既然是动物表演，我以为会看到一些身怀绝活、训练有素的动物，可是我只看到一群猫、兔子、鸡、鸽子、猪、熊，大家吵吵闹闹地跑来跑去，就算表演完了。我甚至想，除了熊以外，其他动物莫非是人从附近人家借来的？第二天，弟弟又来信了，这回用的是快件。姐姐，我真是考虑不周，后来我又仔细想了想，觉得那家马戏团其实是世界上最棒的马戏团，因为那么多动物，它们不捕食对方，也不互相攻击，和和气气地生活在一起，难道还有比这更精彩的表演吗？当时我居然没有发现这一点，太惭愧了。对热爱动物的人来说，这是梦寐以求的表演啊。我完全赞同弟弟的感想。战争期间，军队下了命令，必须处理掉动物园里的动物，这是因为一旦空袭的时候笼子被破坏，动物逃出来就不得了了，食物也是原因之一。当时连人吃的东西都很匮乏，而且饲养师们也入伍了，照顾动物的人手不足，于是大型动物相继被毒死或枪杀。那一天，半月熊肚子饿了，看到园长过来，他高高兴兴地张开前爪站了起来。这个时候，射击的人瞄准了他胸前的白色月亮标记，将子弹射了进去。半月熊倒下了，眼睛却还望着园长。30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说起这件事，园长先生依然会泪水盈眶。一句话，要捕捉熊作为药用的人，绝对不能惊吓熊，因为如果熊的胆破了，就没有效果了。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非洲大草原上的王者狮子。在非洲的大自然中，狮子妈妈负责准备食物， 可是狮子妈妈不可能去超市购买食物，于是她只好四处寻找斑马等动物，把它们拖到丈夫和孩子们的饭桌上。那么这期间狮子爸爸做什么呢？原来狮子爸爸和别的公狮子一起聊聊天，打打哈欠，什么活也不干。狮子妈妈把自己体重两倍的斑马交给狮子爸爸，然后就和孩子们一起静静地等在远处。那幅情景真像过去日本的封建家庭，孩子们眼巴巴地等待着，等狮子爸爸吃饱了，他们立刻大叫轮到我们了，向食物猛扑过去。结果最后留给狮子妈妈的常常只剩下斑马的鬃毛了。狮子并不会感觉食物的大或者小，而人类不管是教养多么好的人，也能一眼分辨出大小来。所以说和有教养的人一起吃西瓜时，等到最后再去拿比较合算，因为有教养的人会拿小块的西瓜，或者取边上的西瓜，肯定会把大块的让给别人。而对狮子来说，吃的东西要尽快放进嘴里，因此就出现了照片上这头狮子的情形。这是九州的宫崎野生动物园里的狮子老板。这一天，饲养师从吉普车上向外投放带骨头的马肉时，老板第一个把肉抢到嘴里并示威，可他抢到的却是一块没什么肉的骨头，于是他只好一直叼着骨头，眼睁睁地看着其他狮子大嚼。我看惯了动物园笼子里的狮子，一直认为狮子的脸应该像狗那样长满了毛，可是在自然界中，统帅群狮的雄狮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彼此之间会发生争斗，互相撕咬，因此他们的脸上有的地方毛会秃掉，就像是苔似的地面上齐齐整整生长着的青苔被谁挖掉了一块似的。狮子脸上就残留着这种残酷与粗暴的气息，但另一方面，野生狮子的眼睛与动物园里狮子的大不相同。在动物园里，既没有危险，也没有可以冲上去捕猎的对象，狮子的眼神浑浊暗淡，没有什么光芒。一句话，虽然不是狮子，但也眼神锐利，脸上还带着伤痕。有这样的人在狮笼那儿进进出出。好，今天的好书慢读就跟您分享到这儿，解忧书房，我们下期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